知所在，自然自在。公稿人党寿波。上海夏庆老和尚一生持戒念佛，终于成就肉身菩萨，为僧人做出了好榜样，为佛法做出了证明，亦使无数凡愚的人得到了感化，现将末学所知庆功的几件事迹整理成文，供养广大学人。来佛寺周边十里八村的老百姓都知道海庆老和尚为人忠厚老实，性情和善，他讲嘢严重口吃，只有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先至吐字清晰，声如洪钟。他亦都只是识呢一句阿弥陀佛声号，当时寺院条件好差，清苦至极。庆功冬天一身棉，呢套棉衣而家存于来佛寺金刚馆内，夏天一身单，常人难以想象同忍受，但是他成日依然开开心心，笑口常开。庆功经常带住工具出去执粪、执柴、执砖头、揸铺路，回到去的时候饭冻了就吃少啲，冇饭了就饿一餐，从来都不啰嗦亦不嬲。有个军人出身的和尚喜欢闹人，看庆功不顺眼，时不时就闹他，居士们有时看不过眼就跟那个和尚理论，而庆功只是淡淡一笑，轻声地说，你为我消业障，我去极乐国。寺院的一些供果、饼干、糖果之类，因为供放的时间长了，有些变质霉烂，人哋将好的拣晒，剩低坏的俾庆功，他丝毫都不会嬲。有人说这些嘢唔食得噶，拎去喂牛啦。庆功讲老牛拉泥拉爬，食干草已经好苦啦，唔好俾佢食呢啲嘢。我冇得受用系我有罪业，唔好再去害啲牛啦。于是就将呢啲嘢都埋喺树根边，或者散到田里边去啦。曹淑珍居士讲，老和尚嘅日子过得好谨慎啊。佢话佛祖睇住噶，头顶三尺有神明，万物都有佛性，该点样受用就点样受用啊。有位16岁姓陶嘅年青人，带住几个同伴去寺院玩，见到庆功老实，就污言秽语咁咒骂佢，又用小木棍督佢嘅光头。庆功侧侧头咁笑住讲：你想同我结缘啦？同你爸爸妈妈讲下，我收你做徒弟，教你念阿弥陀佛，读好书，做好事，第日你屋企代代有富贵。1973年腊月初，天气寒冷，张庄村上有只啱啱出世10几日的牛仔跌咗落3丈几深的水井入面，这个是村里面唯一的食水井， 有300多年的历史，井壁完全用青砖砌成，井口围住四块石条，井壁上好多地方已经侵蚀成窿。小牛挣扎的过程中，不停有砖块跌入井底，极其危险。有人说，为了一只牛仔，不必冒险抢救了。但是不打捞牛仔，他在井道棘住，那几百人的食水就变成难题了。成班人面面相觑，眼见小牛奄奄一息，挣扎不到了。但是哪个都不愿意落井，咁啱庆功从呢度路过，当时庆功正喺村道劳动，见此情景，不由分说啊，叫三个胆大嘅年青人拉住绳，吊住张梯，佢自己马上落到井里边。庆功喺井里边艰难咁除低棉背心，抱住小牛身上，再用绳扎好后，让大家慢慢咁将小牛拉咗上嚟。小牛得救啦，但系喺拉庆功上嚟嘅时候，咁啱一块砖头跌落嚟砸到佢个头，鲜血顿时染红咗佢个面。出井后，几个人围上嚟同佢包扎。庆功不以为然咁笑住讲：我流嘅血系佛祖让我成佛时喺面上做个记号。旁边一位姓郑嘅中年妇女，原本唔信佛，呢个时候情不自禁咁讲：食斋念佛嘅人真系好啊！后来他开始学佛，非常孝敬家公家婆，经常做好事。庆功就是这样实实在在的一个人。他老人家没有文化，讲不出大道理，但是在几十年的修行生涯中，他一直是这样用实际行动来诠释佛法，弘扬佛法。1975年8月，连续几日的倾盆大雨，令到张庄西边的小河水位突然上涨，冲垮了几百年的一座石桥。当时还在生产队的海庆老和尚，同啲村民一起带住绳索钢条前去抢险，但是几十个人拼尽力气做了成招，亦都没有将石桥修翻好，因为有一嚿千几斤的石桥被冲到去离桥基5米多远的淤泥里面。大家都说，如果这嚿石桥不搬翻过来，这座桥就永远都冇用啦。正当大家灰心丧气嘅时候，海庆老和尚慢吞吞咁讲：就快中午啦，俾我再试下啦。唔可以令我哋呢度啲人因为冇桥行而为难。只见佢喃喃自语咗一阵，其实大家知道佢係喺度念阿弥陀佛，因为当时政策不准许，不能够出声念佛，然后用一条钢条和两条碗口粗的木棍，夹硬将石条从淤泥中连翻了几个关斗，靠了在桥等边。大家点都想不通，没有一个人帮他手，这样一个身材瘦小60多岁的老和尚，他究竟是怎样将这千几斤的石条 从淤泥里面拉出来，并且还搬动了五米几远的。当时的生产队长党志发后来讲起，庆功在淤泥道搬石条的时候，他看见老和尚头顶出汗发光，但是身上就没有出汗。后来有人问起庆功的时候，他笑着说，全靠阿弥陀佛加持，如果不是，我怎可能会有这么大力啊。海庆老和尚在生活极端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经常扶危济困，在大路旁边为往来的行人施粥写茶，他自己缺衣少食，经常饿住肚，但是将饮食送给人家。这些事在当地老年人中是人尽皆知的。当时庆功吃饭用的是茅草编织的草碗，他自己开垦了一片荒地，种一些番薯和小高粱，好多人都还记得，他经常将自己蒸好的番薯或者煮的野菜捞高粱粥，用茅草碗捧给过路人吃。来佛寺刚刚重建的时候，只有东屋三间小茅草房，一只小铁锅，煮饭就烧茅草根，生活好艰难为止。但庆功还是一直坚持煲滚啲水，喺瓦钵里面泡上柳树叶俾行人饮用。老护法党同立居士喺多年后曾经问起庆功，呢种苦日子你系点挨过嚟噶？庆功讲：全部系靠阿弥陀佛啊！庆功为人极其厚道，周围的百姓都对他好尊敬，但是在寺院里面就莫名其妙地总有人欺辱他。大约是1982年，贤公老和尚慈悲，让庆功去同柏山常住，一直到1987年2月先至重返来佛寺。他老人家的厚德善行无形当中深深影响了这一带的百姓，大家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去拜一拜，哪一家遇到难题都会想去求肉身菩萨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感恩细心的党寿波居士为我们讲述庆功老和尚这些珍贵公案，在此除起党居士的无量功德。末学又从多位仁者那里了解庆功老和尚的一个细节问题，他老人家平时都是专念阿弥陀佛，但是如果有人同他打招呼，他回应人地就是观世音菩萨，几十年一直如此。观世音菩萨像前有副传统对联：自在观，观自在，无我在，无人在，问此时自家安在，知所在，自然自在。如来佛，佛如来，有将来，有未来，救者身如何得来，已过来，如见如来。